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妇产医院产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周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周教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北京电视台和大家一起 来聊聊有关产科的事儿，是吧？ 对对对。 其实说实话，这个再一次请您来，我们还是更关注现在的这个高龄产妇啊，因为说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好像女孩生孩子好像意愿没有其他的城市那么强烈，好像就是高龄就是一下就特别的多哈，不知道在您的门诊当中是不是也是这种感受。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文化水平都提高了，然后我们这个女性受教育的这个程度也越来越高，比如说这个女硕士女博士越来越多，那么她们成家立业的这个时间就相对的往后推迟了，因此来讲呢，这个结婚生孩子这事儿也往后推迟了， 往后推迟了哈。 对， 那在医学上面真的严格定义高龄产妇哈，是从多少岁以上就算高龄产妇呢？ 大于等于35岁，我们就称作是高龄产妇了。 哦， 对，实际上其实最佳的这个生育年龄应该是25岁到30岁左右。 哦，就是最佳的生育就是适合女性，她可能这个生理啊，包括自己的这个条件准备最好的时候， 对， 是30岁之前哈。 对对对， 35岁以上呢，可能就算是高龄产妇了。高龄产妇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吗？ 它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妊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合并症都是这个风险因素，比如说我们妊娠期常见的高血压，妊娠期常见的妊娠期糖尿病，这些它都是独立的风险因素， 独立的风险因素是吧？就是说这个因为岁数就明显比别的人的概率得这个概率就更高一些。 对对对， 哦， 一般从这个高血压和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比例上说，都比这个非高龄的孕妇要多出2倍来左右。 2倍 啊！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哈，如果您家里边也有这种高龄的孕妇哈，或者准备生小孩，一看已经过了35岁的，今天呢，我们请周主任来，跟我们来聊聊有关高龄产妇的一些问题哈。那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高血压哈，我们曾经请您讲过一个子痫的问题哈。 对， 这个高血压和子痫是一回事吗？ 是对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严重的阶段， 严重阶段不一样是吧？ 对对对。那我们这个妊娠期的高血压呢，它是分为这样几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光是血压高，这个我们叫做妊娠期的高血压。另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还出现水肿啊、蛋白尿，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子痫的前期。子痫前期呢，它又分为轻度和重度，那它就根据它的血压程度不一样，然后这个蛋白丢失的这个比例不一样来分鉴别。那更严重的，有的时候在这个子痫前期的基础上，它发生了抽搐，那么就叫做子痫了。 所以这个其实不同的阶段呢，不同的严重程度哈， 对对对，疾病的这个不同的严重程度。同时还有一种，就像咱们说的这种高龄的这个女性，她可能往往在怀孕之前可能就有高血压。 哎，对，就想问您， 对对对， 有些人可能在怀孕之前已经被确诊是高血压了，是吧？ 这种的育龄女性我们叫做什么呀？慢性高血压合并妊娠。所以这样的孕妇实际上在怀孕之前她就已经是有危险因素了。然后我们要给她做一个很好的评估，才能让她在这个疾病稳定的阶段我们进行妊娠。 是， 哎， 我记得好像是2019年咱们出了一个就是高龄这个孕妇的指南，是吧？ 对对 对, 对， 关于这个高龄产妇的妊娠也有一些指导哈。 对， 就是如果她在怀孕之前就确诊为高血压的话，她到底能不能够怀孕，就是很多人心里边就特别紧张。 对，这个就是我们产科医生需要做的这个前期的工作。那么首先我们对她这个高血压的程度要做一个评估，那比如说她仅仅是一个轻微的高血压，比如说她的血压平时就在145这样子啊，低压90-100这样子，那么她在药物能够 控制的情况下血压不发生波动，那么我们再看看他心脏受没受累，然后其他的重要的脏器，比如说脑子啊，还有这个神经系统和这个肾脏、肝脏都没有受到这个影响的话，那么他还是可以妊娠的。那但是他在这个妊娠期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要比普通的孕妇要增加检查的次数， 检查的次数， 哎，对，减少他的其他的并发症的发生的风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他的高血压很重啊，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个药物的这个控制下，让他的血压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啊，然后而且他其他的脏器又没有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的状况下，我们建议他妊娠。但是这种妊娠也是一定是在这个和医生这个并肩合作的这种基础上啊，严格的做产科检查，然后发现他每一个疾病变化的细节，然后保证他能够得到一个完满的这个分娩结局。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如果在怀孕之前就已经有高血压的，就不是那种我想自然怀孕就能够自然怀孕的，是吧？ 对的，对的。 所以我们这是优生优育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这就听专业的大夫，而且可能是一个比如说他先天的或者是他后来的这个高血压，可能需要像心内科的大夫或者其他科室的大夫来做一些比如说降血压的这种规范的管理， 对对对， 是吧？ 那 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孕妇可能是怀了孩子之后发生的高血压哈，过去有一种老话现在叫胎里带来的高血压， 对对对， 就这种的高血压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他怎么如果不怀孕的话他可能没有高血压，是吧？ 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妊娠期的高血压，它是由于怀孕了以后啊，这个激素水平的作用，然后这个他这个全身的这个血管，因为整个怀孕以后他的循环系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就是和心脏啊和血液循环这个发生影响，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出现了一个高血压，在老话叫做妊娠期的中毒症，那 中毒哈， 中毒，对，就是这刚才你说的胎里带来的这种，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咱们这个医生的这个不断的研究发展，就认为它是妊娠期的这些激素水平造成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影响，那么它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全身的小动脉的一个痉挛，这样的话血管一痉挛了，他血压就要高了， 就要高了，是吧？ 哎，对，这个叫做妊娠期的这个高血压。 高血压， 对，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他侵蚀了这个肾脏，那么他的这个肾脏他这个蛋白露出的比较多，但然后他又伴发有低蛋白血症，很多孕妇出现这个很严重的水肿。我们原来这个妊高症它也是高血压、水肿、蛋白尿这 三个 典型的症状，对，我们就叫做妊娠期的这个高血压疾病。 说到这个高血压疾病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先开始可能是不是特别的重视， 对， 然后发现的时候，因为他原来没有这个高血压，可能他也没有注意这方面的指征，也没去测，一旦确诊的时候，很多人有一种掉以轻心的这种感觉，尤其他没有明确的这个水肿的时候，因为蛋白尿他可能需要测了之后才能知道哈， 对对， 他有这种掉以轻心的这种感觉，是不是也挺危险的？ 确实是。那比如说我们前一阵有一个孕妇，她本身就比较肥胖，然后她的年龄刚好是35岁，然后她还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微信群嘛，他就在群里说，哎，最近我的这个脚有点肿，然后我妈妈说，怀孕都会肿一点， 都会肿一点， 对，所以他就没重视。但是呢，他同时又提供了一信息，说我这两天体重长得有点多，然后我们的大夫在这个群里发现了，就说你马上要到医院来做检查，结果来医院以后，血压就发现血压高了，然后再一测小便尿蛋白也出现了，所以立刻给他收住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啊，这得收到住院里边了。 对对对， 所以不能掉以轻心，是吧？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这个高血压如果厉害了，它就会刚才说了，重要脏器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心脏啊、脑血管啊这些的。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还得引起大家的重视哈， 非常重视。 家里边现在有很多的家庭都有那种电子血压计哈，可以去怀孕期间去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些指征哈， 对对对， 查查量量血压是其实挺好的一种办法哈。 确实是 那蛋白尿的这个测算，在这个 整个的怀孕期间是要经常去测吗？ 对，我们每次去医院做产前检查的时候，医生都会让你查血常规和尿常规。那查这个尿常规实际上就是关注一下你有没有这种蛋白尿的出现。因此来讲，每一次这个孕前的这些检查产前的检查应该遵循医生的这个要求来完成。 来完成哈。 对。 说到这个产前检查，可能很多高龄孕妇都会觉得，哎呀，我们为什么要比普通的其他年轻的不是高龄的孕妇要多查那么多东西哈？ 对对对， 这是因为您这已经是一个独立的高危的高危因素在里边哈。 对对对， 那说到这个，像比如说像高血压，像子痫的那样的哈，这个是不是就更严重一些？ 对，这个就是有的这个，因为目前我们做的这些系统的这个产前检查能。就是为了规避出现这种炎症的并发症的出现。那么有的这个孕妇呢，她可能没有做这种系统的检查，哎，她的疾病出现了一个急进的发展，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来讲，出现了这样情况，一定要立即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治疗哈， 对。 说到这个治疗的时候，很多女性可能心里边也会有些抵触，因为她们都知道，大家一个就是整个怀孕期间我不应该吃药，就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您这个治疗期间要用药物治疗吗？ 确实是，但是我们说了，发生了这种妊娠期的合并症，你在医生的这个监测指导下用的一些药物，都是我们都是权衡了利弊以后，肯定是利大于弊，然后我们给你来用这个药物。那比如说我们降压的药物，这个拉贝洛尔就是我们孕期可以用的降压药。那有另外一些 ACEI 类的降压药，那我们孕期是不用的，因为它会对妈妈的肾功能，或者甚至于对 宝宝的 这个对胎儿里这个肾功能也会有影响，因此这些药物我们是不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治疗高血压的过程当中，因为刚才讲过了，高血压它是全身动脉的一个痉挛，那么我们可能会用硫酸镁做解痉的治疗。这个药物呢，它这个对于血管的这个缓解这个痉挛有很好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副作用，比如说患者用完了以后，他可能会觉着这个头发懵，这因为血管扩张了嘛，他可能会觉着有一些不适，但是这些都是小问题，都不是很重要的。相对于你的妊娠期的高血压来讲，那还是该用药物治疗，还是应该治的。 哎，所以这听专业的大夫的这个处理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对， 相信大夫啊，因为其实医生期间对于药品的这个研究，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普通患者来说要严格的更透彻一些， 对对对， 包括他的，比如说他的传导啊，包括他适合不适合孕期的用药，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哈，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那说一些极致的，因为我们说的是高龄的这个孕妇，有人因为比如说真是因为高血压的问题而终止妊娠的吗？ 有啊，这个肯定是有的。那比如说有一些，因为我们这个妊娠期的高血压疾病，它有的时候还分早发型和晚发型。那早发型和晚发型的界定呢，就是界定在这个32周之前，如果发生了高血压，我们叫做这个早发型的妊娠期的高血压疾病。那32周以后呢，叫做晚发型的。之所以有这个一个界定，那就是对于我们腹中的孩子，他的存活力来讲，那是不一样的。那晚发型的呢，我们现在一般医疗水平发展的比较好，那对于这样的早产儿，也就是说32周以后的早产儿，我们救治起来都非常的得心应手，基本上这样的孩子是能够存活的。但是对于32周以前的这些极早的这些早产儿的话，那么他这个就孩子就要闯关了。那比如说这个，因为他各个脏器形成不是很成熟，然后再加上在妈妈这个体内，他由于受到这个高血压的影响，那他的胎盘的功能不是很好，那么我们往往发现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这个 FGR， 也就是宫内发育迟缓。就是说他的这个发育和他的孕周 要落后、啊、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孩子，那么救治起来可能风险就会更大一些。但是 我们现在新生儿的这个早产儿的儿科的力量非常的强，比如说28周以后的这样的这个早产儿，我们救治起来还是也是可以的。 28周啊， 28周就可以的啊，因为28周以后在我们国家就算作有生计儿了，那就应该给这个小生命以生命这个生存的权利，那么我们会积极的救治。但是对于28周以前，比如说他甚至于有的人在24、25周就发生了这个重度的子痫前期的话，那么他的孩子生长已经落后的，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为了保证这个高龄妈妈的生命安全，可能就建议他，我们这叫做医学上叫做治疗性的引产。 哦， 哎，对，这个就得要放弃了， 放弃了哈。 哎，对， 所以就是为了保护妈妈的健康啊，不得已选择这样的这种情况。 对对对， 啊，那那个比如说他落后于孕周，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去查，有人快，有人慢，慢个一两天的， 对对对， 慢个一两周的，这多长时间就危险大了呢？ 像你说的这种一两天的就 没 有关系。 啊， 对对对，而且我们呢每个孕周都是有这种就是量表的，比如说它有标准差，小于标准差的这种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对于标准差小于一个标准差，小于两个标准差这种的，我们是要高度重视的，这种的话就有可能考虑它妊娠的合并症对于这个妈妈的胎盘有影响了，对于宫内的这个小宝宝发育也有影响了，这个时候我们是高度重视的。一般如果发现了这个孩子小，我们会也会收住院去检查什么原因造成了孩子小落后这么多。哎，这样的话如果针对他的这个原因找到了，我们会针对这个治疗 哈。 哎， 就是孩子小不光是可能是高血压，有可能还是其他的原因，是吧？ 对对对。 哦， 再回到我们这个高龄的来讲呢，实际上高龄以后他在这个胚胎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有的时候往往染色体啊，甚至于基因的片段，他致畸的发生率就会相对的高了， 畸形的是吧？ 哎，对对对。这也是之所以为什么我们大于等于35岁的高龄产妇，我们一定要让他做染色体的检查。 哎，说到这个染色体检查，多请您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很多妈妈可能都知道高龄的时候要做那个羊水穿刺啊。 对对对， 但是现在好多人不做了是吧，就做了这个染色体的检查。 对， 这算一个新技术吗？ 不，这个已经不是很新的技术了，但是呢就是我们目前有这样几个方面啊。一个是说刚才说了大于等于35岁的这样的这个孕妇，她发生这个染色体畸形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你比如说35岁的时候是1000个里面有一个可能会出现染色体畸形，但是你到了40岁可能就是100个里面有一个会有畸形。对，你到了45岁可能5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畸形。 哎呦，这个比例， 所以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因此我们的这个检查手段也越来越严格。那刚才说了35岁要做羊水穿刺，实际上羊水穿刺看染色体的这个就是46条染色体检查起来是最精准的金标准诊断。但是呢现在因为有的孕妇说我高龄嘛，怀孕我要个孩子也非常的不容易，那么现在也有一个检查叫做无创 DNA 的检查，也就是说通过抽取妈妈的血，在妈妈的血里找胎儿的细胞，然后再做孩子的染色体的检查。那么它对于这个高龄所造成畸形的这种染色体，比如说21号染色体、18号染色体、13号染色体，它是非常的敏感，它可以能达到99%。但是对于其他的染色体的畸变，它的检出率就没有那么高了，因此它只能做一部分的筛查。因此就是有一些35、36岁的这样的妈妈，那她对于发生这种三体的比例相对高一点，我们可以做这个无创。但是对于这个40岁左右的妈妈，那还是建议你做羊水穿刺， 羊水穿刺 可能更精确一些， 就是它更金标准，它查出来更细哈。 对对对， 因为很多妈妈会说这是一个有创的，我好不容易怀孕一次， 哎，对对对， 它要插进去。 但是实际上这个羊水穿刺的技术呢是非常成熟的，造成但好多人他怕有感染呀、有流产啊这些，它的比例非常低，也就是0.几%，不到一这样一个比例，所以大家也尽可放心。那么就还是那句话，在你的这个产科医生的